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陈浩然，今年22，我的心愿是国家繁荣富强，长治久安。虽然呢，这个心愿听起来有那么一些夸张，但其实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所以呢，保卫和建设咱们的祖国不仅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职责。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年轻人可以为建设祖国也出一份力，这样呢，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 他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嘴里一直哼着包括上课被老师骂了头还一直慌着，不是装哭，是心里的节奏还没断呢。他被妈妈骂了，他被爸爸打了，梦想的希望小了，他为此流泪了，默默努力着试图向他们证明什么。那天他做到了，才与众跑跳哭笑了。他离开了家，离开了最爱的他，带着那份倔强离开老人家。他离开了那，离开了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有天他一定会回去，这是他对自己许下的承诺，也是他左手和右手打的勾勾。即使有天他只剩一只手，也会一直轻轻地握着麦克风。 如果你也有梦想，现在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我会为你鼓掌，因为爱和希望会为他插上翅膀。 如果你也有梦想，现在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 失败只有一步之差，向左或向右的选择会有偏差。他不想像他们一样对选择有误差，他知道他最初的梦想，他不想对所谓的圈子会成功的规则不回答。他看到了太多的人，太多的沉沦，太多的画面让他不敢转身去打开就在面前通向成功的那扇门。他决定自己做，无论选对或选错，有困难自己破，无论过程多难过。被人误解的时候他选择 沉默， 被人伤害的时候他选择 沉默， 为何所有的一切他都选择 沉默？ 有人说沉默是金，那他病得不轻，幸好他身边还有一群可以信赖的朋友，关键的时候他们总是 支持你。有梦想，现在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 得到了太多，也失去了太多。他也曾偷偷躲在角落哭过，因为他在工作而悄悄离开了外婆。I'm sorry, Grandma。他也曾问自己这一切值得与否，面对更多的这些，那些是留或是走。今天是昨天的明天，希望还会有，成功会站在希望身后，难以坚守。 我。 请你鼓掌，因为我和你一样需要爱和希望。如果你也有梦想，我会为你鼓掌，因为爱和希望。 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全新一周的开始，在下午的4:06，欢迎各位来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元一。 小生这厢有礼了。 哎，你今天这衣服必须得站起来给大家跳一段， 必须要旋转跳跃，我不停歇呀。 你把这耳机跪着呢啊，好好的，好生放下。 旋转跳跃，我不停歇。 哎，喂喂喂，110，请把我这儿病人拽走。 非常时尚的一件衣服， 哎，很时尚，应该出现在我们周五的女神衣橱当中。 那我走了啊，穿上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了。其实女神百分百的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拥有时尚的元素，因为我们的每一位主播都是带有这个 DNA 的。 是。 那我们今天周一，在全新一周度过了周末之后呢，我们要让大家继续努力的好好的动起来，这样才可以管住自己的体型。管住体型很重要，重要到你有了好的体型，你才可以随便穿好看的衣服， 才能更加时尚，这才是重点。 或者随便一件简单的单品在你的身上都能够穿得很好看。 Such as 女神元一， 哎呦， 这件衣服是如此的简单，再在她身上穿起来就是如此的不堪。 啊，什么？ 太美了， 我正在很美的等待赞扬。好，我们今天到底聊什么话题？在周一的健身环节，今天我是替班哈， 嗯 啊，要来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概念，叫做8小时减肥法。 太开心了。 就是通常那些体型不是很好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误区，想说一定会有一种特别简单容易的方式就让我立刻瘦下来。 像我这样体型的人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啊。 这体型不是很好啊。 有，对，就不是很好啊。 所以当这个八小时减肥法这个概念出来的时候，它瞬间就风靡全球。 嗯。 因为让太多体型不好的人认为说，哇，我的春天来了，8个小时，只要8小时我就立刻瘦下来变成超模。 就是一天，比如说你第二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头一天你就可以瘦下来10斤。Unbelievable, 是不是？ 怎么可能？不可能。 想象当中嘛。 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8小时的减肥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可行，可行的话怎么去操作的话，一定要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除了收听以外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当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个环节的女神麻辣烫，我们要请出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位嘉宾， 嗯， 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在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当中也是来过的，欢迎一下嘉宾景琦。 哦，好，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会有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是第一次见你。 我是本能减脂的作者张。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 我是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然后主要在微博上做一些这个关于健身的科普。 啊哈。 然后有一本书叫做《本能减脂》，那本书卖得非常的红，在健身行业当中。 嗯，对，然后我本身的专业应该是地球，我是研究地球科学的。的博士。 你是这么宏观的一个专业，结果 我是研究我在博士期间我研究的是个二叠系。 你看上去像是一个90后，结果你是个博士了吗？ 我是80后。嗯，对。 真的假的？ 对对对。 所以说 运动使人年轻。 对对对，我也想说这个，一定要来这个号召大家都动起来，这样都可以拥有非常逆生长的外形。 那今天跟我们来讲的这个八小时减肥法，稍后我们在第二个环节超模养成记当中会请景琦来跟我们好好的详细解说一下。 哎，你自己有尝试过吗？ 我之前在那个贵州和云南出差了十几天，然后一直在用这个， 有尝试是吗？ 就是保持。 好，那我们就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细细的讲。 好的，那今天的麻辣烫当中要跟各位讲到的关于运动方面的资讯，首先关注到的是最近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个31岁的小严，最近呢经常加班，会到晚上9-10点钟，有的时候难免会加班到通宵。 嗯， 然后想着说，哎呀，我得好好锻炼一下，对自己好一点。 是， 于是就跑去办了一张健身卡。这很正常，对不对？大家会以为说听到这里，以为故事的结局就是他最后没有去坚持健身，依然是个胖子， 或者是虽然每天加班很辛苦，但是健身之后导致自己的身体状态异常的好，反而工作以后效率更高， 效率加倍， 对不对？ 但你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局。在办完了健身卡之后，小严一直在坚持锻炼， 嗯， 每天会有1小时的无氧力量训练。我们先问一下景琦，无氧力量训练怎么来理解，或者说什么样的训练方式叫做无氧力量训练？ 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主要是那个 ATP、CP、糖酵解，就是它有无氧功能机制和有氧功能机制，主要是以这个无氧功能机制给身体供能的这么一个。 能不能跟我们说的稍微通俗易懂一些？哪些运动项目是？ 可能大家会说这个举铁， 对，然后什么俯卧撑呀之类的，对， 嗯， 什么深蹲呀， 跑步这种， 对， 跑步那种就叫有氧了，对不对？ 对。 所以确实，小严是通过机械卧推锻炼胸背手臂的肌肉，这听起来都很专业， 是。 这个路数是对的，但是没想到在这样连续锻炼了3天之后，第4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个主人公小严就觉得浑身乏力，四肢酸痛，甚至他的小便都呈现深棕色。 可能会以为前3天练的有点太猛了。 这肯定就是练猛了呀，可是这不是一般的猛，因为如果只是一般的猛的话，只是肌肉一些酸疼，你是可以忍的。可是他的小便都呈现的深棕色，所以他去了医院。 然后呢？ 医生告诉他，诊断结果就是过量运动导致的肌溶解，也就是横纹肌溶解。这个能让景琦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吗？肌溶解的意思？ 我就简单说，我还说一下那个通俗的那个运动过度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是一个刺激身体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时候身体处于一个分解状态，实际上因为我们在消耗热量嘛，然后实际上我们的身体真正在增长，或者说比如说肌肉增长呀，或者说这种力量增长或者体能增长，这个阶段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然后通过这个饮食和睡眠呀各方面，然后使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运动是在分解身体，就通俗说运动在分解身体，然后我们的这个休息和饮食在这个 重塑， 对合成，对，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你每天要练，或者说你练的时间越长就越好，实际上是你必须要给身体一个充足的时间去恢复去增长，而不是说你是每天比如说练几个小时，那你练的时间可能越多，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压力越大。 那这个例子当中的小严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睡眠太少了，休息的自己正常的休息太少了， 之前其实他没有这个运动习惯，一直加班到深夜甚至熬夜，然后他突然开始每天去练一个小时举铁，咔咔咔咔咔。 一般一个小时举铁应该 是正常的吧， 正常的、 就 是、 那就说明他的身体素质之前就是没有什么底子。 对，应该循序渐进，而且还跟这个饮食和睡眠的关系非常大， 是， 所以就是练完以后每天练一个小时 OK， 但是练完之后一定要保证睡眠和饮食，对不对？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三分练七分吃嘛，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练的很少，比如说你只练半个小时，就是你可能每周练3次，每次练一个小时，但如果你的饮食和休息非常好的话，你一样可以增长。 哎，这个休息很重要，就现在很多上班族他可能每天的工作压力真的很大，他一天到晚上6点钟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已经累得不行了，感觉完全没有状态了，这个时候到底应不应该去健身房？ 如果压力非常大的话，我们不建议去健身，如果压力非常大的话。 这个怎么界定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的惰性使得自己觉得压力大，但其实还好。 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其实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判断你是不是这个比如说休息不好或者运动过度的这么一个 一个表格可能。对 啊， 但其实 自 己的状态，对自己的状态，就是自己还是要把握一下，不仅是心理的状态，还有生理的状态。 懒的话，可能就是我不想去练，就是比较懒，我想 累的话， 是 真的动不了。 对，累的话，可能就我很疲倦，然后我到了那我毫无精神，或者说我想跑步，我跑上一回，然后就很累啊之类的这种的感觉。 而且如果你有自己的教练的话，你一定要如实的跟你的教练去沟通你今天的身体状况，好让他给你去设计适合你今天身体状况的运动的强度。 嗯， 总之在这里告诉大家，运动和健康这个事情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不要操之过急， 状态很重要。 嗯，继续来关注到的女神麻辣烫第二条资讯，喜欢跑马拉松的朋友们可以听好了，中国马拉松官网数据显示说，2017年 A 类认证赛事102场 ，B 类认证赛事12场。2016年注册赛事328场，共办赛事122场，参赛超过了279万人次。 嗯， 其实随着咱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开始加入到跑步的这个行列当中，不管是夜跑也好啊，这个什么马拉松啊，什么还有什么迷你马拉松啊，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 你知道咱们大学那会儿，就前两年的事儿，跑马拉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很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身边出现了一些最近几年在沉迷马拉松赛事的师哥师姐或者是朋友们，他们当年在大学里面连800米、1000米都跑不下来， 找师弟师妹替他们去跑，说 的 就是你们。 对，就是你们。结果上班以后发现，哦，原来运动对自己很重要，然后通过一些适合的方式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你是可以找到运动的乐趣的。 甚至于这两年参加马拉松还要参加摇号， 对， 摇中了你才有机会去跑。 对对对。 嗯， 锦旗平时会跑步吗？ 比较少， 比较少，你是 跳绳呀之类的。 啊哈，因为主要还是时间。我也不喜欢跑步哦。 因为有氧运动它其实有很多方式嘛。 对 啊，我比较喜欢跳绳 啊，跳绳啊，激烈一点的有氧方式。 对对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参加马拉松，他不是为了追求速度，就这过程哪怕他跑10个小时20个小时他跑下来了，他就会觉得这样的过程其实很开心。 就这种漫长的过程我都不行， 我也不行。 嗯，所以咱们都属于性子比较急的人。 再加上北京的空气条件跟这天气条件，也不至于每一天都要跑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无氧的力量训练，也会对自己身体有好处哈。 是， 接下来的女生麻辣烫关注到第三条资讯，和马上要来到的滑雪季有关。 嗯， 很多的听友都想知道说，滑雪季我想去雪道上感受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器材。今天在资讯当中呢，简单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滑雪季的一些基础器材。 嗯， 从服装方面呢，你必须要去配备的是手套、雪服、头盔或者是帽子，最好是头盔了。 嗯， 护脸、抓绒的衣服和滑雪袜，这是必须的。 嗯， 装备方 眼镜很重要 啊。对，眼镜，包括那个护脸。 嗯， 因为如果你去崇礼这样的地方的话，你如果不护脸，你的脸可能就会被吹跑。 我有一年滑雪的时候是找一个教练教我，然后他跟我说他前几天刚去跟一个朋友一块滑雪，那个朋友就从上面滑下，他是一个专业的啊，但是一不小心这个雪板直接滑到了脸上，导致面部毁容，很长一大道。 但是护脸可能也起不到这个作用，护脸只是保护你的皮肤不受就是紫外线和风的损害。对对对。但头盔真的非常必要，现在很多的滑雪场基本上90%以上，在北京的滑雪场，如果你没有头盔的话是不会让你进场的。 你说像我这样的非常笨的人，然后穿全副武装，结果从上面就开始滚下来， 但是 很好笑了。 因为你做好了足够的防护的装备了， uh-huh. 这样你就不怕万一有一些这个意外出现的话，至少可以把损害降到最低。 是。 接下来在装备上面，像雪板、雪鞋和护具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呢，像板包啊、滑雪包啊、吸管、水壶，这样就属于一些选配了。 嗯。 随身你要携带像手机、巧克力，我觉得是需要的。 巧克力 是随时可以补充你的体能的。 嗯， 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好，赶紧，大家一定对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八小时减肥法非常的关注。我们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在超模养成记当中告诉你八小时减肥法到底怎么来操作才会让你事半功倍呢？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先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锦旗，八小时的这个减肥法这个概念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至少在5年前吧。 5年前就已经有了。 至少对。 那是在国际上先有的是吗？ 对，至少因为5年前的时候 BBC 已经有这个报道了，就是 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已经有 那张图。对。 嗯哼。 嗯，对。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八小时不吃东西还是 这样？你听我说啊，因为我去做了一下功课， 我发现网络上关于八小时减肥法这个概念宣传最多的是日本。 嗯， 对， 在这边有非常多的综艺节目，甚至有很多的明星艺人都在效仿这个减肥方式。然后我这边有一段视频，虽然是日文的，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做翻译呀，给大家看一下和听一下。讲的就是八小时饮食的减肥法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你看现在这个 是没有中文字幕的一段视频哎，你继续装继续来， 后面有字幕，后面有字幕。现在先让大家能够看到的听友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段视频。这个里面有23岁的参与者， 嗯， 也有就是各个年龄层的参与者都有。他们开始做这个测试，在8小时之内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哎，这个视频突然就停止了。 那我们就再来看一遍。 好的，我们重新来一下哈。有很多年龄层的人都参与到了这个测试当中，我们也可以让景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配着这个视频， 嗯， 这个八小时的减肥法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它实际上是一个间歇性饮食法的一个分支吧，就是间歇性进食法，它实际上就是说，每天选择一个连续时段，比如说选8个小时、10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6个小时，只在这个时段吃饭，然后其他的时段都不吃饭。就是这么一个 哦，是这个意思， 它是间歇性的嘛，间歇性进食，进是那个禁止的禁嘛， 哦， 间歇性进食法， 哦， 就是说对，就是 就8到10个小时只吃东西还是不吃东西？ 只吃就是它有很多种分支，比如说有4小时的， 嗯， 有8小时的，有12小时的， 嗯， 那么比如说就8小时的话，就只在这8个小时吃饭。然后其他16个小时都停止，就是不摄入任何热量。 我刚拿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说8小时减肥法，我以为8个小时我就可以变瘦， 对， 就是其实不是，它是一个进食的一个规律。 对对， 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第一顿饭是上午10点钟吃的， 嗯， 那么加上8个小时， 最后一顿就下午4点了， 6点。你这数学 哦，是的， 千万不要怪体育老师。那么你的最后一顿饭就是6点之前要吃完， 对 对, 对， 然后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的10点都不能吃任何东西， 对。你可以，就是不能摄入任何热量，但是比如说水啊，比如说那个无糖可乐这种零热量的东西都是可以。 无糖可乐竟然也可以， 因为它 并不难呀，听起来 零热量嘛，还有水可以喝嘛，茶叶， 嗯，uh-huh. ， 对，就是你剩下的小时就是不能摄入任何的热量， 就糖分不可以， 对， 脂肪更不可以， 蛋白质也不可以，就是有热量的东西都不行，但是没热量都可以，比如说就是水嘛， 嗯，这是操作方式是不是？ 对对对。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就能瘦下来呢？ 它原理就是。主要是来这个激活这个，就是它主要针对是这个细胞里的这个线粒体，线粒体。 我们有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还问那景琦，我说哎这图不错， 哎，这个牛排看一下， 对，这一份这个泪眼感觉很嫩的样子，但其实图上出现的这个是人体内的线粒体，是不是？ 对对对，就细胞里都有线粒体嘛。然后它主要有三个原理吧。第一个原理就，关于线粒体，因为这个线粒体实际上它是一个产生这个 ATP 就产生能量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不仅可以产生能量，还可以产生这个自由基，就是那个废物嘛，废物垃圾。然后这个八小时饮食法，首先它可以这个减少这个自由基的这么一个产生，就它可以强化这个线粒体。 嗯， 然后自由基产生的越少，然后就是相当于废物嘛，然后你得各种疾病啊，或者说这种身体不健康的这种几率就会越低。 嗯， 然后所以有大量的这个研究就证实这个8小时实际上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还可以延长寿命。这是 我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为，其实这8小时就相当于是一个规律饮食，你每天都是这样的吃法的话，就保持你身体始终处在一个最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也不一定，就是这个8个小时到底怎么选是可以任意选的，比如说你可以选12点到8点，另外还有人可以选，比如说， 哎，那我可以今天是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明天变成上午10点到晚上6点， 就是， 后天变成上午9点。 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去变，但是就是，当然，如果每天的这个进食就吃饭的这个时间段是一致的，当然效果最好。但如果有时候有特殊的情况，当然也可以调整。 但是像这样的进食方法，您会建议说，我是常年就这样保持，还是说我隔一段时间来那么一次？ 你也可以隔一段时间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过的这个就是现在的目前的实验的话，就是只要你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对，因为其实听起来八小时这个进食法其实更像是一种 就像泽华刚刚所说的规律的生活方式。 而且我们的这个祖先就原始人，他实际上他每天的进食时间是很短的。对，这个有点偏向于就是远古时代这些人类 的。你说的就是他们吃饭的时间比较短。 对，因为他每天打猎，然后可能就是 对狩猎， 而且 他并没有那么多食物，他 也没有电， 烤鸭就烤那么久， 也没有电，对吧？ 对， 火也是后来才有的。 哎， 这天一黑四点半，冬天天黑了，你说能干嘛？吃不了饭了，那就睡觉去吧。 是， 所以每天可能他真的是16个小时都不在吃东西，没有热量摄入。 对，这是他第一个原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线粒体的这个数量，线粒数量越多，然后可以更好促进这个脂肪燃烧，还可以促进、这个、 是新陈代谢嘛？ 对对对，还可以促进这个肌肉合成。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激活这个线粒体有一个叫结偶联蛋白，有这么一个物质，然后这个物质就是它可以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嘛。对，所以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原理，就是针对这个线粒体可以加强它的这个相关的减脂的功能。 那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主要代谢快了，然后你每天吃的又变少了，所以就会变瘦。 你可以在8小时内吃的跟平时一样 的吗？ 我就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8小时之内我可以吃什么？我可以吃几顿？ 8小时你可以，你想吃几顿吃几顿，但是。对，然后 你说女生很爱的甜点呀，什么巧克力啊，都是 OK 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食物分成这个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嘛。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这种常规的减肥方法，就是那我每天肯定要吃的很健康才行，对吧？然后，但是8小时。就是正是因为它改变你这个吃饭的这个时间，所以你可以适量的吃一些不健康的高热量的，但这个只是适量，也就是说 你不能8小时都在吃炸鸡。 对，你吃的这种不健康的食物越多，实际上效果越差。像这个日本的这个综艺节目，实际上国内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当然他要做的话，他当然要找一些相关的科学原理，但是这个综艺节目他还要考虑到这个收视 效果， 对，收视效果，所以实际上在这方面它会实际上很多会违背这个科学，比如说像日本这种综艺节目，它为了达到这个综艺效果嘛，然后吸引更多人去看，它会夸大这个8小时效果，就说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包括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然后实际上这个美国和英国这个营养协会就是一致认为就是健康减肥嘛，我们提倡健康减肥，健康减肥的话大概这个一个月减4到8斤，就2公斤到4公斤的这么一个减重速度才属于健康减肥。 是， 但实际上你看很多国内的综艺节目，它为了这个提高这个收视效果， 一周就会让你4到8斤。 对对对，实际上这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突击的减肥方法，但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对身体是有损害。 对，所以就跟这个一样，这个综艺节目要这个辩证的看待。对，这个8小时的确是有用，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这个日本的综艺节目吹嘘的这么大。 哎呀，聊起来景琦老师也是非常的兴奋呐。 对，所以8小时的减肥法，我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还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刚才把原理说了，把操作方式也说了，到底怎么吃，怎么来安排自己的8小时减肥法，才能够又健康又迅速的去达到你最满意的体型呢？ 是， 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也可以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 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时收听节目也是可以的啦。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maybe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ild.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欢迎继续回到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我是上这期节目会变得更加漂亮、更加年轻、更加时尚、更加苗条的德华。 自己夸自己的时候，就是他心里没有底气，所以嘴都瓢， 不是自己都会笑。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景琦来跟我们讲解8小时减肥法，欢迎张景琦。 好，大家好。 景琦非常低调，大家好。但其实他能跟你讲出很多科学原理来，所以减肥这个事情其实真的不是说我要饿，从今天开始我不吃饭了。我跟你讲，还有一种理念叫断食。 我有一个朋友之前他断食了3天， 他是这个断食实际上也是 什么都不 吃，间歇性进食法。 景琦，我先跟你就是自首一下，他说他那个朋友就是我，我呢是这样的，我呢隔一段时大概半年或者3个月一个季度，我就会来一次断食，这个断食时间也不会太长，因为他其实也有套餐，有3天的，有1周的，他想说一周实在是太可怕了，就完全无法坚持，那我就会选择那个3天的断食法。但是这3天里面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吃，我会正常喝水，关键是他商家有配那个定点的果汁儿， 混合果汁， 那就不算定时。其实实际上这些都 是 这个很多减肥机构的这个噱头，就是 所以这是 marketing 是不是？ 对， 对， 对， 所以这种断食不叫断食， 中了别人的圈套。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8小时，不是它实际上属于这个间歇性进食法的一种吗？实际上这个断食就间歇性进食法，为啥？刚开始科学家去研究它，因为它跟宗教有关嘛，就是比如说有些宗教，然后它会比如说每个月或者什么时候每年 需要有那么一天， 对对对对，他就去研究这种方法到底是对人类会人体会产生个什么效果。所以其实有一种这个间歇性进食吧，它也是断食，它可能比如说你一周选一天时间，或者2周选一天时间，然后是完全不吃摄入任何的热量，就真正的断食。对，或者茶，就真正的断食，它是绝对是零热量摄入。像你那种喝果汁，实际上你可能比平时摄入热量更多，因为实际上这个苹果它的含的这个糖分其实很高的。 完了，请导播老师给我一张特写，委屈脸，就是花了很多钱。 你的常态就这样啊？哎，但我跟你说，上一周我们请嘉宾是女子格斗嘛，然后那个选手他就说他在参加比赛之前，大概有3-4天的时候，为了体重能够达到他那个标准，比如他参加65公斤级， 对， 就必须是65公斤， 对，不能 他可能超了，然后这3-4天什么都不吃，水也不喝，就是彻彻底底的断。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 他那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是3天整。滴水未进，他说水如果干的话就用润唇膏。 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人不吃饭其实还能活挺久，但不喝水这很危险吧。 因为我周围我们就会接触很多这个健美运动员，实际上健美它也是这种就是要称重嘛，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就是赛前的一天时间内，可能一天只不喝水，或者只喝上几百毫升的水。因为健美运动员实际上每天可能喝3-4升水很正常。 他那个确实很夸张，他说来上节目的时候， 他如果说几天都不喝， 皮肤都已经开始起 喝水的话，我觉得，对，因为就是不喝水有一个就是因为就为什么健美运动员赛前可能要 减少水分的摄入，它主要是让这个脱的水让这个身体这个肌肉的线条更明显。 是， 对，但是实际上也有这种国外的或者说国际的健美运动员，他为了更加明显，更脱的水更多，他会吃利尿剂。 哦， 然后他就直接在 疯狂的排 水，对对对，然后他比如说在这个这个台子上，然后摆几个 pose， 然后就挂了， 就 这都是不健康的，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刚刚说都是特别极致的，都是那些专业的运动员、运动选手。 但是说这个连续几天不喝水、不吃饭，我是没见过，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 屏幕上有必要打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减肥有风险，需要谨慎哈，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学习这样的方式。我们想要通过节目来倡导给大家的，一定是最健康、最合理的、科学的、瘦身的或者是塑形的方式。我们也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活力982的账号上面，这个视频的账号上面有像娱乐君啊、无限飞行号啊、职业小伞改改等等，都已经进入了直播间。所以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八小时间歇性饮食的减肥法，你有任何的疑问，操作方面的呀、原理方面的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互动。我刚才咱们解密了一下哈，我的断食不叫断食， 是 其实比平时还会胖， 因为实际上就是你要想，就是比如说一根香蕉，它可能一根普通香它有30克的碳水化合物，比一瓶脉动含的还多。 哇， 因为一瓶脉动才250，一瓶脉动比如说应该600毫升， 是 吧？ 是水果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跟饮料当中的是不一样 的，实际上都一样 的， 而且这个实际上果糖更难以吸收，就是水果中含的这个果糖非常多嘛，对，它被人 我说原因之前怎么看起来比之前还要臃肿一些？ 你才呢，我这周根本就没有好好吃饭， 脸上明显就已经浮肿开了。 谁说的？胡说。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真正减肥的话，不建议摄入太多的水果，因为这个果糖摄入太多，人体最后就是无法转变成这个糖原储存，它就变成脂肪。 好，所以咱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上一些就是这个商家的当，说这是断食疗程，你这个对吧，一个月来我们这么3天，你就可以瘦成什么你想要的样子。这个我们景琦已经为大家辟谣了。那我们说回今天说这个8小时减肥法到底怎么来操作。刚刚讲的是你自己选定一个8个小时的时间段，去吃你想吃的东西，适当的摄入一些高热量也无伤大雅，但是不要全都在吃高热量。 对，主要还是在这8个小时这个以健康的食物为主吧，比如说这个粗粮呀、蔬菜呀，然后瘦肉呀、鱼肉、海鲜这些。 那在接下来的16个小时不吃东西的时间当中，水、茶、 牛奶可以吗？ 不行，因为也有热量。 对，那样还是有。 所以其实比较建议在这个一天中的稍微晚一些的时段用8小时。 睡觉的时候。 对，因为这样子，首先你睡前你是一个饱腹状态，然后你这睡觉8个小时，实际上已经是断食了，这8个小时很容易度过的。 你说睡前就从下午2点开始第一顿饭，到晚上10点睡觉，这8个小时吗？ 然后比如说你12点睡觉，对，这也可以。然后你12点睡觉，这样子至少你不会挨饿。 真 的， 吃完饭可以就睡觉吗？ 那你整个上午的 整个上午实际上就是可能在刚开始进行这个8小时的前一周或者2周，你会在这个比如说不吃饭的时候有点饿，但实际上过了1-2周很快就能身体就会 习惯了。 对对对，因为你想象这个你的祖先嘛，原始人嘛，他实际上可能每天都没有8个小时吃饭，然后他会在那个吃饭时间吃很多，然后储存好能量，然后抵抗剩下的时间没饭吃，然后没猎打。 没想到若干年过去之后，我的祖先好容易成为我这个样子，我要回去过我祖先的生活。 所以建议大家这样，因为你们会找很多借口，比如说哎呀没办法，今天晚上又有饭局，不去不行，是客户。那好，你就把这个8小时从晚上，比如说你的饭局是晚上10点结束，你从晚上10点开始往前倒推，从下午2点开始吃饭到晚上10点，然后你喝完，别说喝大酒了，喝酒最好是别要，是不是？ 对，但是 酒精饮料可以吗？ 这个、减肥不能高于生活吗？如果生活必须的话，该喝的还是得喝 啊。你看景琦真的是很贴心。好，你喝完大酒吃完大肉回家你就睡觉，那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2点之前请你不要吃东西。那或者还有没有一种方式，因为刚才讲到景琦说到这个八小时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的概念，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你的生活习惯来选择更适合你的间歇性的饮食方法。 对， 那比如像庞泽华这样的，他以前一天要吃20个小时， 哎， 他的一天24小时20个小时都在吃饭， 睁眼就开始妈妈妈妈我要吃。 所以更适合他的 这个间歇性的饮食法，应该是先往15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靠。 对，比如说，对我们建议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感觉一下这个8小时 达不到8小时， 对，刚开始可以12个小时，然后到这个10个小时、9个小时，再到8个小时。但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这个一天9个小时吃饭也比较适合。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是9小时对你是效果最好的，所以实际上这个原理只是说，缩减你的这个吃饭的时间会有助于减脂，这是一个大的这个原理嘛。但在原理的这个基础上，其实可以自由的去发挥。 提问， 对， 请问12个小时很长哎，一般人吃饭进食都用不了12个小时。 谁说的？ 12个小时概念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来。 你早上6点半你就开始吃第一顿，你到晚上8点还在吃饭。 少来，那是偶尔。哎，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的话，他可能，比如说我早上9点钟到下午5点钟就不吃了，然后这样的一个作息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 就不用刻意的调成8个小时。 对，但是就是 你可以更进一步要求自己往6个小时靠呀。 这6个小时就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太极限了。 对，太极端了，因为8个小时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一个长期使用的一个， 既可以保证你的身体所需，同时也不会让你太挨饿。 对对， 能达到效果。 但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可能有些人，比如说5点吃完晚饭，他可能晚上又想吃点零食呀， 或者 点饮料呀，或者什么，对。对，他实际上已经不是8小时了，他可能就是吃了十几个小时。 你要回去好好捋一捋你的生活作息，你要掐指直面自己吃饭的时间。 对， 你不要不相信自己晚上10点还在吃瓜子儿。 对， 这个事情好吗？ 还说什么吃水果对皮肤好？ 睡前吃水果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大家回去捋一捋自己的作息时间，看看你往8小时靠，还是往10小时靠，还是往12小时靠。紧急在这儿呢，也是不太建议大家短于8小时， 对， 这样你会不太好熬过这个时间。 因为8个小时是这个目前国际上的一个比较认同的这么一个趋势嘛。对。 那如果我最近想要试用一下这个8小时的减肥法，您觉得最开始我会以多长时间作为一个周期？3天， 可以持续进行， 3天太短了吧？ 如果你感觉8小时， 好吧，我换一种问法，什么时候几天能见到效果？ 这就不清楚，因为比如说像我微博上有人反馈，然后可能我效果还不错，有些人觉得我没有效果，有些人觉得我效果很好。 嗯哼， 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嗯 哼，对，所以实际上并不是说8小时适合所有人，8小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但是他 那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呢？ 可能比如说生活作息，对，生活作息，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我不能早上不吃饭，实际上这个8小时的第一餐就是你的早饭，就有些人觉得 你哪怕下午2点钟吃第一顿饭那也是早餐。 对对对，就有些人觉得这个8小时不就是不吃早饭或不吃晚饭，但实际上不一样的，就是8小时内你实际上你是把早饭午饭晚饭缩减到8个小时了嘛。而不是说，就比如说有些人减肥不吃晚饭，他实际上就是把一天中1/3的这个营养的摄入给切除了，那实际上这个身体没法摄入充足的营养，它就不健康嘛，对吧？但8小时 都是这个样子。 对，但8小时实际上它并没有 这样子。所以变成你现在这样 啊？就代谢就停了。 对， 甚至代谢可能会变得更低。 对，是这样的。那再问一个问题，这8小时的这个饮食法的同时，需不需要配合运动？ 还是建议配合运动。 建议配合运动。 但是运动就是尽量是放在8小时以内完成。 就你饿肚子那16小时，你也不要再去干别的了。 对，因为可能有可能会肌肉分解嘛。 哎，那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到晚上吃完饭他去遛弯，这遛弯算运动吗？ 这种的就算一个物理活动吧，可能还达不到运动。 或者是慢走呢，围着这个操场慢走2-3圈，这个算运动吗？ 不太算运动。 所以主要指的运动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氧运动，或者是举铁呀，这样的在健身房当中从事的一些运动。好， 对，是这样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的是这个8小时间歇性的饮食法。如果坚持1个月的时间的话，是可以瘦到4到8斤的。 不一定，这个因人而异， 就看你自己吃的健康了，还要吃的健康。 因为实际上，如果想真正很精确的减肥的话，我每天必须要去计算我每日的这个。 对，那个锦旗是这样的，你不要玩话筒。 在看视频直播人根本不懂你们在干什么。 我一直给他使眼色，我说把手拿下来。 没有，我以为他是想让我把话筒往下拉。 你这个嘉宾一直在说悄悄话，大家很茫然。 因为景琦在玩话筒的时候，大家听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的知识点就没有那么清晰了。 是清晰。哎，刚才说到哪， 刚才在说一个月到底能不能减四到八斤？ 对对，实际上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达到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速度，你每天实际上需要算的，你得算你吃的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多少蛋白质。 这个可能有点太专业，一般人也完成不了。 对对对， 因为我也不知道说我一天，我现在需要，我现在的这个代谢是多少多少卡路里，然后以及我需要去代谢多少， 就是， 这个一般人没法算。 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可能就会更加提倡大家自己在家做饭。但实际上自己在家做饭，实际上这个食品称这种使用，可能未来会越来越普及，因为实际上它很简单嘛。吃饭之前把你的食物称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含多少，然后你大致就知道每天的这么一个情况。 你知道未来我们的眼睛像机器人一样，一扫过去 扫描 多少卡路里， 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因为德国人在厨房当中是很讲究，就是放所有的配料都是要用这个天平 精确的， 对 对， 精确到克，但他们也没有很好的管理到自己的体型。 啤酒喝太多了， 对，是因为他们喝酒喝的有点多，所以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做一些这样的塑形的过程的话，配合运动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同时配合酒精的话，好吧，你的运动就完全白练了。所以能够去更健康的去摄入食物，去锻炼的话，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如果你爱喝酒的话，一定要增强你的运动量，这样至少不会变更胖。 对对对对对。 对，实际上这个减肥它实际上是个加减法嘛。你只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就能加一分，你减得更快。然后但同时你比如说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又做错了三个方面的可能，然后你就会减三分。实际上 日常当中最容易出现的 问题。对，实际上八小时只是说就是让增加了，给你增加了几分而已。对，但是如果比如说你在用八小时的时候，然后你又做了很多不利于减肥的事情，实际上你也减不下来。 是， 对。 好的，关于八小时的这个减肥法，如果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这个听友和网友还有更多问题，觉得我们今天没有涉及到的话，也可以去新浪微博上找锦琦的微博，然后找他沟通。 对不对？你的微博是什么？ 就我的名字， 张锦琦。 对， 好，在我们的这个嘉宾的这个下方有他名字的写法，加上一个工长张，就可以找到锦琦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秘密花语，又有偶像剧可以看呢。 哇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必须要说，今天的这个偶像剧是上一次我们放的情书的小情书的续集，对不对？然后因为我上周休假了，所以居然换了女主角。 也不是啦，因为男主角太优秀，所以可能有了新的女朋友出现了。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在小情书的第二部当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我在等待什么呢？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没有结果的等。你走的路是我生命的地方，或许我们总是忽略了对方。我还等待什么呢？也许我在等待是一种永远无法取代的缘分。每当 搜寻你的脸庞，回忆是人海的浪浪双语不了远方。亲爱的等我好吗，靠近我做心房。我在这我在这我在这，别忘了天亮了雨停了，失去你我还等着。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在哪里？让我去找你。接电话吧，拜托拜托，你接电话吧。所以可能就吵架了吧。 所以这个小情书二讲的是泽华啊，不应该是女主角小雨已经成功通过八小时减肥法，达到了她自己理想的身材。 是， 而她的男友，应该说前男友，曾经的男友泽华还徘徊在微胖界，所以女朋友觉得说这样的胖子是不配和我就是成为男女朋友的，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于是就不接电话了。 事情应该是她终于达到自己理想身材，然后男朋友泽华就送了她一台十，表示对于她的这个欣赏。然后他拿了十以后，他发现不会挂电话，男朋友就说你怎么这么蠢，蠢到连挂电话都不会，两个人就吵架了，于是发生了接下来这么的一幕。 好吧，偶像剧看完了之后，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感谢今天本能减脂的作者锦旗能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八小时减脂法。 谢谢。 然后也希望这个方式通过今天锦旗的详细解释和解说之后，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从今天啊，今天不行了，从明天开始吧。大家今天先回去好好捋一捋自己的作息时间， 是 找出那个八个小时的存在，然后让自己从明天开始进入到一种规律的饮食和作息的过程当中。 对，哎，还有几分钟吗 ？OK OK， 你可以总结。 我给大家再科普一个这个知识点，就是这个每顿饭大概两餐之间大概间隔多久？ 对，因为你刚刚说八小时一直可以吃。 对，实际上就是对，实际上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顿两餐之间应该间隔多久？那我们实际上这个答案就是三个小时左右最合适，因为这个 八小时之内， 对， 不 是就只能吃两顿了， 可以吃三顿。 啊，第一餐一开始 啊，然 后 三 个 小 时 以后，然后再三， 所以这八小时还是只有三餐。 对，可以，你可以吃三餐。对，然后实际上这个三个小时是非常科学的，因为我们这个人体在消化食物过程中，你并不是把食物一吞下去，然后就立即全消化完了。 对， 我们大概需要2到4个小时的时间消化食物。所以一般就是三个小时比较合适。如果你这个，比如说你2个小时吃一顿饭的话，可能你上一顿饭的这个食物还没消化完，这样的 然后堆积，然后可能这个热量就会摄入更多，然后对，然后影响这个减肥。但如果比如说你晚于这个四个小时吧，四个小时是一个临界点，那晚于四个，比如说你五个小时吃一顿饭，那实际上之前那个吃的饭已经早都消化完了，这个时候然后已经开始，因为没有热量供应了嘛，就开始分解你的肌肉，然后分解对你的身体，对身体健康又有危害， 而且人体还会进入到一个自我保护的状态，它会降低你的代谢的速度。 对，所以就是大家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三到四个小时之内吃一次饭是最合适的， 科学进食真的很重要。 谢谢锦旗，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再见啊。Forever, they say. So they